心知科学。想知多啲凑小朋友嘅 tips， 想佢哋学习更有效率，冇咁乱尽，想知道点样令小朋友健康成长，教育心理学家陪你论尽家教学。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教育心理学家郑光仪、苏文朗。 Hello， 大家好。咁啊，又到逢星期六嘅心知科学。咁见到我哋就知道系论尽家教学啦。咁我介绍下自己先。咁我叫 Musa 黄仲远。咁我就系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 大家好，我是郑光贤 Virgo 教育心理学家。 大家好，我是苏文朗 Michael 教育心理学家。 好，咁其实呢今集呢我哋个题目呢都全因为 Michael， 即系我哋如果 Michael 就冇理由唔讲多啲。 梗系咯， 因为其中一个而家最流行，亦都可能会多人有少少嘅误解或者点样嘅情况，咁就系关于政观啦。咁所以我哋今集依然都系讲政观，咁啊政观与教学。同教學會有什麼關係呢？或者是政觀實在我們可以怎樣去 practice， 有什麼實際的情況呢？在生活上又可以怎樣應用呢？那我們又會講一下其實我們上幾集都講了政觀的態度啦，可能它背後的一些沒有的 rationale 啦，的 value 啦，其實有沒有一些真的實在 practice 的政觀的，我唔知道當係 activity exercise 或者叫 修練添，可能係 一啲練習咁 樣。練習 係嗱，如果睇翻個八周課程咧，一開始上集都有講少少，我係做靜觀呼吸嘅。咁啊，其實有啲八周課程都即係我每一個個 order 都有少少唔同嘅。咁但係都會有啲比較 common 啲嘅練習，譬如身體掃描啦，大家都聽過。跟住其實我哋話係點講咧？其實就係同個身心聯繫先嘅開始。咁點解要咁做呢？就係我哋咧靜觀，慢慢由觀呼吸啦，觀身體感覺啦，慢慢就會去到一啲譬如聲音啦，甚至係一啲 abstract 啲少少嘅念頭，即係腦裏面嘅一啲諗法咧。有啲人會用諗法呢個字，甚至係一啲困難嘅。咁我哋觀後面呢扎嘢嘅時候，大家可能聽落去，觀困難其實本身已經可能好困難，或者觀念頭本身已經好困難嘅。因為可能會帶嚟一啲情緒啦，又可能會令你諗起一啲唔好嘅經歷啊，唔好嘅回憶，係啦。咁所以咧，我哋要建立一個比較穩固啲嘅，我哋話叫 anchor， 一個鏈。咁好多時就係身體嘅感覺或者呼吸嘅感覺。咁譬如我自己嚟講咧，我就係好得意嘅，我係一樣嘢做唔到個鏈好穩固嘅。咁個鏈嘅意思就係話，係如果當我啲情緒嚟啦，我啲諗法嚟啦，我發覺我叫做跌咗入去 ，loop 咗入去，即係轉咗牛角尖啊！我點樣可以出翻嚟咧？其實就係即刻去諗翻身體嘅感覺啊！喂，唔應該唔係諗，去感受翻身體嘅感覺。咁我自己就係一邊聽個聲音，一邊咧就感受呼吸。 OK， 係啦。 咁其實咧，佢係呢一個八周課程或者叫做本地嘅呢一個形式先係咁啊？定一話其實普遍要收集靜觀，佢都係特登分開咗。我聽落好似係有兩個進路啦，即係特登係要我哋感受一下一啲身體嘅反應啊嘅感覺先，跟住之後先至再去理解多啲我哋嘅思想，係咪即係故意 係 咁？ 係咯，咁樣嘅 都可以咁講嘅。你話係唔係淨係？即係頭先你講第二 part， 我覺得係嘅。但係未真係本地課程先係咁咧，就唔係嘅。因為其實我哋本地課程都係跟翻 MBCT，甚至再之前 MBSL，我哋話所謂嗰個 lineage 跟住咁嚟嘅。佢哋一開始都係有啲人話呢個上山嘅旅程嚟嘅，慢慢咁建立咗一個穩固嘅鏈，跟住先開始去即係感受啊，去觀呢啲。 咁不如咁樣辛苦，我哋就依睇下上山嗰個咧。點樣令到我哋觀眾或者聽眾咧更加 visualize 多啲？先身體嗰樣嘢，身體係第一步啊，呼吸第一步係咪？ 其實有個個練習唔同，有時有啲正規課程呼吸可能去到即係第一課，多數咧都係大家都知啦，食提子嘅，係啦，跟住就係啦，跟住慢慢身體掃描啦咁。所以 講下身體掃描先啦，可能其他人就未必會知道身體掃描究竟係一樣乜嘢嚟嘅咁樣。 其實就好得意嘅，由 很多時都是 由腳趾慢慢慢慢感受整個可能腳趾啦，跟住就腳面啦、腳板啦、跟住腳踭啦，跟住去到小腿一直膝頭咁樣感受、感覺每一個部位身體唔同嘅部位，有啲就兩隻腳一齊去嘅，有啲就完咗一隻腳，跟住另外一隻腳，跟住上個身一直就感受全身嘅感覺。 係， 即係話依家覺得可能嗰個身體嘅部位個感覺係點樣？ 係 咁嗰只。我想問一下咧，有冇人曾經試過咧？當佢做 body scan 嘅時候咧，其實佢感覺到可能有啲嘅傷患或者個病痛嘅情況出現。 哦。因为呢我是上了那个本地的八周课程的。咁我自己阵间可以讲多啲呢，我觉得 body scan, 即身体扫描呢一、這个活动呢，对于我或者我啲同学仔呢都几唔容易啊，虽然佢系一个第一个阶段。咁头先 Muse 问到又会喎，我估因为嗰个专注度呢或者嗰种觉察呢系要好单纯，真系要感受啲身体感觉啦。咁本身可能我哋就咁同你傾傾下偈，我唔特別覺邊個位痛嘅，但係喺嗰個練習當中咧，我又真係會感覺到，譬如我原來我背脊某一條筋或者某一組肌肉咧有啲疼痛嘅感覺，我係有呢個經歷。甚至乎咧有一次咧，我做呢一啲練習咧，應該都係身體掃描，我仲咁啊導師問翻我有啲咩感覺啦，我仲話俾個導師聽就係話我發覺到咧有某一啲部分咧我自己閉氣咗，即係嗰個呼吸唔暢順啊。咁當然我梗係唔知點解啦，但係總之就發現到就係嗰部分咧係特別奇怪咯，有呢個經驗。 但係點解對你同埋對你啲朋友嚟講咧係比較唔容易咧？你覺得 body scan？ 哇！我覺得因為有一啲身體部分咧，對於我嚟講咧，嗰種嘅感覺可能唔係好明顯或者具體啦。我自己，譬如頭先 Michael 提到，我當係感受嘅提子嘅，或者其他工具嘅，我覺得有一啲。有形態嘅啲嘢啦，同埋 even 呼吸，我都真係可以好知道呼吸嗰種感覺。咁但係 body scan 或者身體掃描，簡單嚟講，真係瞓喺度噶嘛。雖然導師叫我哋好留意啫，咁但係好容易會就都試過，噏著咗試過啦，諗咗其他嘢又試過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其中一個，雖然係初階啲嘅活動，但我覺得幾高難度。 Okay. 對我嚟講咧係有難度嘅。其實我點解頭先會咁樣問呢，第一咧，我都喺度諗緊，即係例如我斷過十字韌帶嘅膝頭哥，其實我踢波嘅時候咧，完咗我會係有個感覺係有唔同嘅，我就都諗下，都幾得意，會唔會我平時喺靜觀嘅時候會發現會有唔同咧？因為我其中一個近期會覺得嘅話咧，就係因為我之前斷咗十字韌帶，而令到我咧企同埋坐嘅方法都偏向咗。就呢只腳嘅，所以咧就會令到身體嘅某啲嘅地方咧，就會有啲嘅肌肉痛啦，類似咁樣嘅一個情況。咁但係點解會特別咁講咧？就係、其實我本身咧都唔對於自己身體咧係好敏感嘅，所以我開始以為你哋個情況會係咁樣咯，即係話咧，例如有啲人係會咁噶，可能誒食咗啲嘢或者點樣嘅情況，喂點解而家自己身體係咪好咗？喂！即係我係唔會覺得嘅咯，我唔知道你 即係熱氣又唔覺咁嗰啲啊， 類似係咁啊，即係除非你係會提我係咪有呢個咁嘅情況，有呢個咁嘅情況，我就會話都好似係。如果睇醫生嘅時候，甚至乎可能會問隔離嗰個人話，係咪有咁嘅問題啊？即係你話，即係我嘅問題，但係我要問對方，所以我其實我做過兩次 body scan 嘅。咁第一次我認為個老師帶得唔好嘅，即係嗰個情況，其實佢之前都帶得唔好嘅，但係平時帶得唔好就已經知道會出事嘅。咁第二次咧係我自己個，我唔知佢帶得好唔好，但係肯定我自己係唔係太 ready 嘅情況。跟住第三次有一次就我覺得提子嗰個好，我突然間就覺得我感覺上多咗啦，但係佢就冇同我做 body scan 即係嗰次。咁所以我唔知道會唔會係帶入去多啲嘅時候，每個人個敏感程度都會高啲 嘅。都係嘅。頭先阿 Vigo 講話啊，呢個身體素描係咪一個比較初階啲嘅練習？我都唔敢講。但我經常聽到有啲學員咧 ，participant 佢會講嘅就係、經常都講冇感覺。 我都係驚係咁，即係我自己係驚成日都係咁身體。反而你頭先所講話念頭同埋困難咧， 好多。 唔係，我能夠 sense 到咧啊！如果我當時做嘅時候係會點樣，而且我感覺上好有興趣想知，又想試。但係唯一就係 body scan 咧，我唔知點解成日都係覺得空空空感覺咁嗰只咯。係係。 所以咧，我哋有時一個 script 都會講嘅，即係我哋讀嗰個大 meditation 嘅時候就會講，其實冇感覺都係一個感覺嚟嘅。 嗯， 係啊， 常唔常見嘅咧，但係冇感覺。 如果我自己嘅經歷，我諗我大嘅班都會有四分一人，大概四分一人係話冇感覺嘅。咁好多慢慢慢慢去到，我諗過咗一半嘅，即係個八周課程，會覺得係會有少少感覺，因為其實咁嘅，去到三四堂啦，咁就會有啲正觀伸展嘅。咁正觀伸展嘅時候咧，其實個感覺咪特別出咯。跟住慢慢慢慢，你可能就因為你 base on 你伸展個感覺，就慢慢慢慢又再 sense 多少少。哇，其實我停喺度嘅時候有冇咩感覺咧？即係唔喐嘅時候，跟住咧好多時咧，嗰啲學員都會講話。啊，係喎，原來我感受到咩咧？譬如有啲男士佢有腳毛，佢話感受到有風吹喎，係啊，甚至有啲話感受到裏邊個，譬如有啲大肌肉咧，有個脈搏跳動，係啦，咁呢啲好微細嘅感覺都係嘅。咁又或者甚至我哋有時咧會問一啲 person 話：你冇感覺啊？咁我問佢：咁你會唔會感受到凍啊？係暖嘅定係唔凍㗎？咁佢其實又講到嘅喎， 係 咁，只不過好多時咧，我哋唔覺得嗰個係一個所謂特別嘅感覺。 但其實呢啲 係啱嘅， 所以我哋又會加一句話，其實係任何或者所有嘅感覺，係一直喺度嘅。 即係可能就覺得啊，咁你而家冷氣凍，梗係㗎啦。呢個點算感覺？即係我覺得有機會係咁樣嘅，有時係咁樣 take it for granted 嘅，即係有啲 habituate 咗啦。係嘅，個環境令到我哋覺得呢個咪就係我一向都係咁嘅咯，有冇講啫？咁 哦， 係啊。 body scan 就係。雖然真係唔初階啫，總之一開頭都會做啦。係 係。 再上一度係念頭。 嗱，頭先講 body scan 啦，咁我又係嗰個啦。 係 啦，每一個唔同嘅課程都有少少唔同啦。咁譬如我會熟啲嘅課程啦 ，Dobby Foundation， 佢之後就會去到身體，就係講緊係 mindful walking 行嘅時候啦 ，mindful stretching 企喺度咯。係。咁呢個就。好少聽到有人話冇感覺啦，真係你 fit 咁好多時候我哋淨係叫佢伸展完咗，唔係佢當然伸展嘅時候都會叫佢感受啦、停咗之後，咁伸展完咗、其實 suppose 停咗嗰下你係唔喐噶啦嘛，嗰個所謂餘韻就剩翻落嚟個 after taste after 嗰個 sensation 咧，咁等嗰個 participant 感受。然後他哋真的會 base on 呢啲感受很多都會、慢慢想翻、原來平時咧我都有少少類似的感覺，可能未必咁強烈。係啦，咁跟住再去嘅咧，我哋會首先聽感覺察個聲音先，係將個注意力擺喺耳仔，係啦。咁然之後，其實同一個 exercise 裏邊咧，由聲音咧就會轉去念頭啦。係啦，咁啊得。 係，我本身有個問題，我覺得咧，今次上嗰個八周課程，嗱唔係賣廣告啊，但係咧好多活動咧，我覺得好有趣嘅，都可能想問 Michael 分享多啲。其中一個咧就係、嗱，我哋平時講靜觀，個名字都話咗俾我哋聽咧，就好容易令人覺得係好靜態嘅啲活動啦。咁但係我發覺唔係嘅，原來靜觀都可以係透過一啲動態嘅練習，譬如頭先你講步行啦 ，mindful walking 啦，嗰、那個位置又可唔可以即係？分享多啲俾我哋聽，點解嗰個 walking 又都可以做到靜觀呢樣嘢咧？ 好得意啊！我哋做好多唔同嘅練習啦，但去到底啦，去翻上一集講啦，就係、你點睇靜觀。我咧就會睇靜觀係一個生活態度嚟。所以咧，其實只要我哋上次講啦，又活在當下，又不加批判，其實你做到嗰啲嘢，你做緊乜嘢都可以係靜觀。我而家可以靜觀咁，可以大家一齊喺度做節目，可以靜觀咁坐喺度，可以靜觀咁。吃飯，靜觀咁打波，靜觀咁翻工，一樣可以嘅。甚至乎話好多運動員咧，其實而家開始就係用靜觀嚟提升佢嗰個 performance。譬如祖高域咧，佢有收集成功。 網球。 譬如Lakers， 即係以前仲係 Phil Jackson 嗰陣時咧，佢都會係即 係。哦，佢叫禪師啊嘛。 係啊，係啊，真係成班。 係啊， 成班一齊喺度做靜觀嘅。 哦 ，OK。 啊、我覺得對球員是肯定大幫助的， 是的， 因為其中一個以前即係以前運動啦，即係可能代表啲學校或者點樣嘅情況咧， 其中一個咧，阿 Sir 都成日都會講嘅咧，就係當你可能喺 lead 緊喺 lead 決勝分嘅時候咧，打乒乓波啦， 嗯， 其實你好易俾人追嘅，即係尤其是以前打廿一分咧， 嗯， 你20-18嘅時候咧，你爭兩分，其實係理論上你係 lead 緊噶嘛，係，但喺嗰時候，如果你當係諗緊 future。即係話我贏嗰啲分，我就贏啦，或者點樣嘅情況咧？即係唔係喺度當下我應該點樣打好呢一分，或者對方係點樣？咁你係好拉連成日俾人追分，係真係真係好得意嚟咧！呢件事係成日都會發生嘅。係只有就係你又不如忘記咗個分數，或者唔特別睇，跟住做翻自己應該要有嘅動作，就反而就會好。其實呢個就諗翻就係嗰個當下咯。 係啊係啊，我聽過估都唔知真定假啦，即係啲網絡流傳啦，就係話 C 朗有一次射十二碼嘅時候啦，咁個球場好大啦，咁啱就有個好大嘅 LCD 熒幕影緊佢自己，即係實時影緊佢自己。佢咁啱好似望見件衫尾咯定點咧，佢喐一喐件衫，跟住好似又擺翻個靚 pose， 跟住先射，跟住嗰下其實個心走咗啦，就係諗下而家我樣點咧。嗯，嗰下就 miss 咗啊，十二碼。 哦， 依個咧人有機會， 係咪？美斯就應該唔會。 阿美斯就唔會 咯。人嘅問題， 突然間個亂咗頭髮啦，定係點咧？我覺得佢有機會，即係阿碧鹹線低嗰下咧，都話唔定係因為突然間 淋咗啲頭髮，今日髮型 係啦，線咗咁嗰啲。 有機會㗎， 有機會啊。 係。 咁都幾叻嗱，聲音咧都能夠去上場到嘅。 嗯。 喂，念頭呢一下嘢咧，真係 嗯。 點樣去 mindfulness 係按念頭咧？ 首先我講下聲音先。其實點解會？其實佢兩個同一個題目出現，就係、是、其實佢有啲 common 之處嘅。 嗯、 第一咧就係、是、我哋成日講話聲音咧會出現、會停留、會消失嘅。咁念頭就好似聲音一樣， 嗯、 都會出現。 會唔會係又唔係影像啊？嗬，即係佢個相關性係，只不過佢呈現嘅方式好似聲音咁。 係呢、這個佢嗰個 nature 好似，因為佢嗰個經歷嗰個 nature 就好似聲音。但另一樣嘢就係、是、咧，對於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覺得，其實咧有啲人啊，其實我都係即係呢幾年先會發現多啲咧。其實原來人人諗嘢嗰個 modality 係唔同嘅。譬如我自己咧係一個 inside dialogue 嚟嘅， 嗯、 我諗嘢咧係。一個個好似真係一個字咁，一個字即係好似有把聲咁啊！直情唔知大家係點嘅。 咁我都係影像多嘅， 係嘛？ 我係想像緊嗰件事點發生嘅。係 我似阿 Muse 一個 scenario 出咗嚟咁樣。 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其實由聲音轉去念頭係好容易令到好 make sense， 好容易令到我可以追到跟到嘅。係啦，咁就係因為其實本身就係個腦裏邊一個，即係等於我哋有啲人話以前古老啲嘅。即係講緊可能幾百年前嘅哲學家覺得人嘅 thinking， 人嘅諗嘢其實就係個口唔喐，跟住喺度講嘢啫嘛。 嗯， 係 啊。OK， 咁呢個 關於嗰個念頭咧，我有記起嗰陣時，嗱我真係有聽書嘅，不過先問咗 Michael 先講唔講得嘅先。嗰、那個即係學咗嗰啲內容，你嗰八週課程嗰個活動 講得、 啊，我好擔心啊。 嗱、我又講下點解阿 Virgo 會有呢個 concern 咧，就係咧。我哋成人嘅八周課程咧，我哋好即係著咗一個 experiential learning 嘅，即係個體驗嘅學習嘅。咁所以咧，就算我 驚劇透啊， 唔想講俾人聽，要等佢感受嗰下嘅。咁、到時先至再諗翻啊，究竟呢堂講嘅係乜嘢咧？ 但係講得嘅 ，OK。 唔係咁嗱，因為咁嘅嗰啲 mindfulness 嘅書，其實你只要去睇， 咁啊 係揭開佢都講曬㗎啦。 係，我想回應翻頭先 Muse， 因為佢問念頭，我好記得嘅，可能個導師帶得好好。佢係咧關於彌敦道定唔知關於巴士嘅，佢話咧叫我哋想像下咧，啲念頭咧就好似啲巴士咁樣，係一條馬路，有個巴士站，但係咧我唔停低去上嗰架巴士。去俾嗰個念頭去同佢喺度交錢定因為點樣啦？咁就有得去，我哋望住個念頭就好似個巴士，佢會經過，經過咗就算啦。咁我特別好記得佢呢一個嘅例子咧，我唔知道會唔會俾你更加形象化可以。 咁樣講，我直情成條彌敦道，唔係真係，成條彌敦道係淨係喺 I Square 同重慶。 係咪你嗰個？ 嗰個十字路口。 因為一講我 exactly 就係嗰個位，即刻 出咗嚟。係啊係啊， 都幾得意 喎。係啊係啊，咁我覺得嗱，我覺得個活動本身佢即係介紹得好嘅。另外亦都俾我哋去體驗到嗰個靜觀，我點樣去幫自己去。同嗰個念頭相處咧，我覺得呢一個嘅體驗係我到而家都幾深刻嘅。 嗯，係。咁講多少少你關於相處嗰、那個 係 你會 點樣 cultivate 嗰個同佢相處， 同個念頭相處， 同個念頭相處嘅一個模式，定係點樣？其實或者係嗰、那個嗰一課啦，嗰一堂啦，係點樣幫到你或者影響到你同你個念頭相處？ 我覺得係好多時候咧，我會好快咁樣上咗個架車，定巴士好或者咩電車都好啦。咁但係好多時候一上咗去咧，反而會唔係好清晰。去諗到件事啦，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唔係好理想嘅判斷咯，或者可能係同人哋之間嘅互動都好啦，嗰啲念頭係，咁但係我理解多咗一層之後，或者用有多種一個新嘅方式同啲念頭相處咧，somehow喺我工作上或者自己嘅生活上咧，我覺得係點講咧，平靜咗啲，即係我會係好似。化啲啦，睇得或者睇得輕啲啦咁。咁當然都可能有時間唔時都上錯車嘅，上咗去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係有少少係改進咗我嘅一啲處事嘅態度咁樣咯。係 當中其實如果正觀個念頭咧，其實係想令到當事人係點樣咧學習啲乜嘢？ 我哋想做到一樣嘢叫一個 decentering。即係其實係叫做去中心化。咁嗱，其實咧 mindfulness 咧，如果係用一啲 psychological term 咧，嗰個八周課程係做緊啲唔同嘅嘢嘅。一開始嗰幾堂啦，頭先我講話身體嘅感覺啊，呼吸嘅感覺啊，甚至聲音都係咧，想揾一個 anchor，一個 anchoring。係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就想做一個叫 decentering， 其實就係退一步嚟睇翻嗰啲你嘅所謂 consciousness 裏邊嗰個。stream， 甚至有啲人用瀑布，咁樣。咁當你可以退一步嘅時候咧，你冇咁話受到裏面嗰個所帶嚟嘅情緒啊，其他嘅嘢所影響。咁睇嘢嘅可能睇得清澈少少，清楚少少。 喂，咁呢個咧，我即刻諗到一個 term 啦 ，metacognition 啊，原認知或者後次認知咧，同頭先 Michael 係啦，似唔似咧？係咪即係類似嘅嘢咧？ 都似嘅，我又。其實我成日覺得心理學咧，唔同嘅學派、唔同嘅流派咧，好多時用唔同嘅字，其實都係講緊嗰類似嘅嘢嘅。係啊，我覺得都係 metacognition 嘅一種。咁但係咧，有啲人就話，如果你講緊係 thinking 呢一樣嘢，咁就 metacognition 咯。咁有啲人就會用其他字，譬如用 meta awareness， 因為我就算我有時咧諗緊我嘅諗法啦，其實可能都未必淨係諗緊嘅，你可能都會感受緊其他嘢。咁所以有啲人就覺得喺 mindfulness 呢一個。即係呢一個 lineage， 佢可能用 meta awareness 會合適少少。 不過都幾唔同，即係其實心理學好多都係唔同嘅字眼形式咧，去解釋翻同一件事，即係好多時都係咁。好咁啊，哇！真係其實都仲未有去到困難，因為我哋一於呢一節翻嚟之後，我哋都一定要高呼埋呢一個先，因為都好有興趣就點樣 mindfulness 上啲困難嘅咧咁樣。好，咁下一次翻嚟再傾。 一分钟教育心理学。在日常生活入面，当觉得身心有困扰的时候，可以试下一个叫做三步呼吸空间的简短静观练习。第一步，留心一下现在身心的状态。脑海入面有些什么想法？现在有些什么情绪在这里？身体的感觉又是怎样呢？第二步，将注意力集中在身体呼吸最明显的地方，例如是鼻孔或者腹部，感受一下一吸一呼的感觉。第三步，将注意力从呼吸扩展开去，包括埋整个身体喺呢一刻嘅感觉，然后带住呢一份扩展咗嘅宽阔嘅注意力，去到今日嘅每一刻。 好，翻嚟咧，我哋論盡家教學嘅第二部分。咁今日咧，我哋都係講緊 mindfulness 靜觀，但你會見咧就係靜觀同埋教學有咩關係？首先頭先已經講緊一個教學嘅過程，我甚至乎覺得係係一個教學 上緊堂咯，已經 上緊堂嘅。當中我最有興趣嘅就係點樣 mindfulness 係按個 difficulty 咧？ 嗯， 係啦，係點樣？ 我哋嗰個練習係咁嘅。咁首先咧，你就有啲導師直情係由頭帶到落尾，由開始你個身體啦、呼吸啦，跟住之後就去聲音、去念頭，然之後咧再講喎。啊，有時因為去你觀察念頭嘅時候咧，好得意噶嘛！你念頭就係你覺得最煩惱嘅嘢咧，好容易咧就會 come up 嘅，會出現嘅，係啦。咁我哋就會講話，如果你遇到呢個煩惱嘅時候咧，你嘗試咧誒唔需要趕走佢，容讓佢喺你嘅 awareness 裏邊，然之後感受下身體。咁跟住咧，有啲人可能呢一刻冇煩惱噶嘛，咁佢就即係或者冇俾個煩惱帶走咗，就問佢可唔可以揾一個生活上呢排遇到嘅小煩惱。咁有啲就會再 specific 講到明，哦，如果一到十嘅話咧，十係最困難咧，你可能三啊、二啊咁嗰啲啦，係啦。咁跟住咧，有啲人可能都係附近近排都冇煩惱咧，就叫佢諗一啲可能已經過咗去嘅煩惱或者困難，帶到去你而家嘅 awareness 裏邊，然之後咧就感受身體嘅感覺。跟住就可能嗰度會同佢哋講話，既然個感覺嚟咗，就容讓佢咯。 嗯， 係啦。咁呢個就去咗頭翻頭先啦 ，anchoring， 跟住之後去咗 decentering， 跟住之後咧就 acceptance。 嗯， 希望 cultivate 呢三樣嘢。 所以 Muse， 我覺得咧呢一個靜觀咧，我成日咧同啲朋友喺度傾咧，我會覺得好似嗰啲好高深嗰啲嘢，好似咧嗰啲。嗰啲叫《易筋經》咁樣咧，硬係覺得咧嗱，譬如頭先你咪講困難噶嘛，咁我哋梗係覺得喂呢啲therapeutic 啲嘅嘢係幫我哋去 solve 一啲 problem 解決，都唔係嘅。原來發覺上完之後，佢冇一個 mindfulness 嘅導師幫我解決問題，個個都係叫我哋問自己諗翻啦。同埋我覺得就係用要接受嗰個困難係存在，並且你要感受下佢，或者同佢一齊接納包容咯。我覺得呢個。講就好似好輕鬆咯，但我覺得好難做得到咯 ，Michael。 係噶，即係啱啱阿 Vigo 用嗰個 problem solving 呢個字咧，其實我哋靜觀真係唔用，或者其實我哋 cultivate 嗰樣嘢唔係呢一樣嘢。我哋甚至因為我哋嗰個困難嗰堂咧，我哋直情嗰個 title 就係、是、即係覺知你嘅困難咁嘅啫 ，aware 你嘅困難嘅啫。跟住就甚至我哋嗰、那個叫做有啲叫 living with difficulty。是跟他一起相处与困难共处的不是说解决困难的。是有时我们其实有个信念的就是人我觉得呢John Kabat-Zinn其实他是一个现代创始人他是一个比较 humanistic 的人的他是人本主义的。他觉得呢其实人有个 internal strength, internal resources。其实不是真的我告诉你你要怎样的。所以呢另一个都幾出嘅就係我哋 mindfulness 嘅導師就係有一個叫 not knowing 嘅態度，其實我都唔知道將來嘅事情啊，乜嘢環境點樣會點樣 unfold，但係我哋可能會有一個 patience，有一個trust，覺得將來係會係啦點樣。 其實我某程度上幾認同，即係我未經歷過呢個情況，但我就咁聽嘅話咧，我覺得係幾 make sense 嘅，因為人喺解決問題嗰個情況裏面咧，其實 solution 咧係佔咗，我覺得相對上少部分嘅。 嗯 哼，係啊，即係一來，如果嗰件事已經有一個好明顯 solution， 佢已經搞掂咗啦。 係啊， 係咁，一定係個 solution 唔係一個大家最 ideal 可能或者點樣嘅，所以其實佢 play a part 咧係點樣為之解決嗰個問題咧，其實係好少好少部分。 係啊， 反而就係你真係點樣去認識呢個問題咯。我你頭先嗰個用 awareness， 即係嗰個情況啦。我認為就係佢喺 aware 嘅情況之下咧，佢係認識到嘅。即係例如佢認識到呢一樣嘢係影響到我身體嘅乜嘢，跟住我當下會有啲咩感受。當我如果真係認真去諗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假設啦，又冇咗點解冇恐懼嘅？即係你明唔明白？即係佢可能平時就會好驚，但係當我認真去諗嘅時候，我居然又冇乜恐懼。我就係覺得啊，可能有少少擔心，定係點樣嘅一個情況。咁反而係幫佢釐清咗個情況，因為有時候有啲人面對問題最大 issue 就係咧，我 ignore neglect， 跟住咧就睇下點樣去揾 solution， 跟住揾，因為你完全唔係 認清自己的問題，你揾清個 solution 都唔係satisfy 嘅，即係咁嗰程咯。 咦？咁即係某程度上，其實佢係令到我哋練習 mindfulness 嘅人有一個比較清晰嘅思路去做一啲好啲嘅決定， 或者唔做決定啦。我自己會咁樣睇，即係話佢認清咗啦。其實喺依家呢個咁嘅情況，咁跟住呢一下個情況，佢之後會點去跟住或者乜嘢呢？我覺得就唔係喺嗰一刻裏面係最重要嘅。我自己覺得啊，所以我 always 其實都係咁樣嘅，即係其實我例如喺apply 翻落真係日常生活咁樣咧，你想教人哋可能 handle 啲咩 difficult people 啊，嗰啲 complain 啊，其實我都會教就係、是、其實 solution 真係唔係關鍵嚟嘅。如果 solution 咁明顯，你講咗俾佢聽啦，佢自己做咗啦，咁一定 solution 係唔係有一個好明顯或者咁，即係佢唔係 play 一個重要嘅 part 咯。重要嘅 part 係大家點樣睇呢件事咧，即反而係要佢哋 shift 嘅，因為好多人都會即刻諗，我點樣幫你解決個問題，即係解決啊嘛，係咯，即係嗰個情況就會係咁樣，我唔知點睇。 都係我係咁想，因為我有個 not knowing 嘅態度，因為真係 not knowing 嘅，係。但係我覺得 Virgo 講嘅係，我哋真係睇清楚個事實嘅本質。 嗯， 係啦。咁我係 make 個 decision， 或者我哋話頭先講啦，一開始即係 anchoring、decentering、acceptance， 跟住你有一樣嘢咧，我哋唔講嘅就係 wisdom。希望個三樣做到嘅之後咧、之後就會出到 wisdom。咁係有機會可能真係正定咗落嚟咧，就會一 個。乜嘢 assume 有呢個咁樣，只不過佢唔去。 哦，係個佢唔講出嚟，但係係啦，佢唔、明言出嚟嘅、 okay, ， 但係係啦。咁跟住譬如係啦，阿 Miu 頭先講嗰個位就係、是、 但 係 佢 覺得 困難啊，係啊，困難共處嘅。我喺度諗咧，嗱頭先我哋。Views 都即係好為大家着想，就諗點樣同佢解決或者共處啦。咁但我喺度諗，喂，講真，其實困難呢家嘢真係好多㗎喎，個個都真係有困難㗎喎，老師又有啦，家長又有啦。咁嗱 ，Michael 頭先你 Michael 講咗啦，係共存啦，或者接受啊。除咗呢兩樣之外，有冇其他板斧㗎？即係譬如嗱，舉個例，放低得唔得啊？放下咁樣又係唔係㗎？ 方係嘅，其實你講啱啱講嘅幾個字，其實都係John Kabat-Zinn佢之前講正觀嘅七個態度。咁當然佢唔止七個，而家佢有九個，係 letting go 就係其中一個。咁但係好多時咧，嗰幾個態度咧係 interrelated 嘅，即係話你可能要接受咗，你先放得低咁、接受咗，你係有啲嘢改變唔到，你就變到 non-striving，即係唔強求。咁呢啲全部都係正觀嘅態度嚟嘅，係啦。 不過如果講開態度，我哋就不如講下。即係究竟有啲咩態度？而啲態度同我哋教學啊，或者係真係家教學裏面嘅唔同嘅角色係其實有咩關係？先講下有啲咩態度先。 係啊，阿 Michael 面前就已經有個七個態度嗰張紙喺度。 嗱，我覺得有幾個，我唔知係屬於態度定 concept 係咪啊？上次都有提過少少。第一個係 non-judgmental 係咪啊？即係不批判啦。咁呢個不如我每講一個 Michael 幫我哋輕輕解釋一下，其實係關於啲咩好唔好啊？ 係上次上一集講。non-judgmental 就係、是、其實我哋 aware 自己一定有 judgment 嘅啦，咁、就唔好俾個 judgment 影響咗我哋對有啲事嘅睇法啦，同埋唔好 judge 自己嘅 judgment 啦。咁、其實就因為我哋好多時咧 make 咗好多 assumptions， 係啦。咁如果講呢度，我會諗起一個故仔嘅。咁、那個故仔就係話咧，有一日啦，咁有個媽媽啦，咁就買咗兩個。蘋果啦，咁俾仔仔啦，咁兩個都俾仔仔啦。其實咧，佢就希望咧，仔仔就啊，我食一個啦，一個留翻俾媽媽啦，係咁樣嘅。點知咧，仔仔拎起個蘋果，一個咬咗一啖，第二個咧又咬咗一啖，係啦。咁佢嚇即刻有 judgment 啦。哎呀，諗已經跳得好遠啦，個媽媽就諗，哎呀，係咪我教養教得唔好啊？係咪我唔識教啊？令到佢咁自私嘅？喂，咁我買俾你食，你完全冇諗過我嘅喎，諗好多好多呢啲咁樣嘅嘢。跟住點知個仔仔同佢講，佢食完兩個之後， 呢個甜啲， 係啦，媽媽呢個甜啲俾你，係、啊。 好窩心啊！突然之間， 我錯諗住乜？同埋對於家長嚟講係好大嘅一個轉折咯。 係啊， 係啊。不過呢個真係難喎、啊，即係其實你頭先講嗰個樣係真係好 automatic 嘅喎、啊，我覺得。即係無論係你批判個仔啊，定因為頭先個例子其實講緊佢批判埋自己點樣教個小朋友教得好。 即係佢即刻我哋諗想像咧，唔單止我覺得佢自私，仲話。 搞錯啊！即係你食呢啲嘢食下，嗰度又食下，即係你咪食下都會鬧小朋友呢啲嘢咁樣。 係啊，係啊 ，OK。所以其中一個好重要態度就係唔加批判啦，咁樣。 嗯 ，OK。Aware 者要批判。 OK。另一個就係 beginner's mind 啦，咁係咪叫做初學者嘅心態啊？係咪？係 啊，初 呢個會唔會同好奇心又有啲相類近嘅一啲？話題咧，係咪都相對好奇係關係？ 係啦，不過我呢個可能 clarify 少少，好多時咧啲人將初心同初衷係撈亂咗。 嗯哼， 初衷就係其實點解你會做嗰件事、 嗯、 ？In the beginning， 你點解會係做一樣嘢啦？但初心就係頭先講嘅 beginner's mind， 即係一個初學者嘅心態喺呢、嗯、個世界咧。譬如我哋話靜觀食提子嗰、那個，其實都係想 cultivate 初心嘅。所以有啲人就會講話，好似個外星人咁。第一次嚟地球，第一次見到提子呢一樣嘢，係啦。咁咧好得意嘅就係喺一啲靜觀教養嘅課程咧，其實咧佢嗰個初心嘅對象就係嗰個仔咯，女咯，係啊。我記得好似黃子華係咪有一集《棟篤笑》，佢就話阿媽就係最中意講從來嘅，講完從來即係話好耐好耐之前你就係咁，而家又係咁，跟住再加埋永遠，永遠都係咁。其實佢有個 preconception of 佢個仔，甚至一個老師佢有個 preconception of 佢個學生，咁佢係咁噶啦，以後都係咁噶啦，咁就冇咗個初心， 係 係啊， 你我覺得呢個好關鍵喎，即係有時我哋做啲家長工作咧。特別當然啲小朋友可能係未如理想嘅一啲表現啦，公民係學習好，情緒都好，好多時候就好似 Michael 所講，佢會覺得有一個 preconception， 覺得呢個小朋友之後都係咁，甚至乎可能忘記咗佢初出嚟嗰個小朋友嗰顆心嗰個純潔啊，各樣各樣，佢又會用一啲好唔恰當嘅方式去應對佢一啲嘅行為表現咯。我覺得呢個係好關鍵。 我覺得觀眾長知識咧就係、是。的而且確，我覺得絕大部分都是初心係當到初衷。 呢個真 係我突然間諗翻咧，係好多歌詞或者啲 都撈埋一齊用咯、啊。 喺電視嗰裏面講咧，都係撈埋咗嘅，即係完全唔同嘅，係咯。 係 ，OK。另外仲有一個就係 non striving 咧，不強求啦。呢、這個係咪零舍同我哋嘅教育相關咧 ，Michael？ 強求呢個係唉點解釋好咧？強求我哋中文譯得好嘅 non striving。呢、這個字，因為有時有啲人話 strive for excellence 啊嘛， 係咯，好似本身聽落好嘢嚟 嘅。咁我哋叫中文，我哋好嘅就係唔強求，其實唔係唔求嘅，不過唔強求啦。咁啊，點樣解釋？我覺得好會令聽眾易啲明白，可能用一啲佛家嘅即嘅古仔或者哲學解釋啦。咁有啲人啊，一講我哋嗰啲世俗化嘅。Michael 唔中意嘅，但我又覺得唔緊要啊。咁人哋真係解釋得好啲啊嘛，最多你下次咪用下中基督教解釋。我哋都係咁講。其實可能有少少似嗰個因緣嗰個概念，係啦。咁就係主因同埋助緣咁啦。即係話點解而家咧有棵蘋果樹喺度？個原因就係因為佢有呢粒種子係一個蘋果樹嘅種子。咁你助緣就係講緊嗰啲土壤啊、陽光啊、水分呢啲嘢。但係呢個助緣點好呢你都唔會令到一棵蘋果樹變咗做一棵菩提樹、提子樹嘅。係啦，咁你想講助緣嗰樣嘢就係、是、有啲人即係 confuse 咗啊！我加多啲助緣有冇辦法咧，可以令到佢變咗第二棵樹咧？係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講緊嗰個 condition。有啲人所以逆因緣做 condition。個 condition 究竟係咪成熟？呢一刻係可以做到嗰樣嘢咧？如果未成熟嘅話，你又想佢發生，咁咪就係強求 咯。 咁你就其實係嗰班去翻個 awareness， 甚至去到頭先我講個 wisdom，你可以 judge 究竟呢一刻係咪成熟咧？ 哇！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嗰幾個態度咧，係真係互相關係喎。譬如你頭先啱啱講到不強求，我又諗翻起早幾分鐘我哋講嗰種放下嗰種態度，又真係互相相關。即係如果我唔特別去想追求嘅要求一啲嘢時候，可能某啲位我哋就要放慢啲啊，停低，甚至乎擺低啦。咁頭先講到就係放下都係其中一個啦。另外有兩個咧就比較直接啲，就未必太深入啦。一個就係耐性啦，一個信任啦。最後一個咧，反而都想同大家傾嘅就係 acceptance 接受。係啊，呢、這個聽落好似又係兩個字都識解哦。 但係就係高深嘅，即係呢個個情況係啦。 其實呢個都係同翻頭先嗰個因緣嗰個有啲關係嘅， 咁但係咧呢、這個我頭先講過話講佛教，不如又講下基督教啦。咁 還翻一個俾佢。 我哋去到講接受，好多時候我哋會講一個叫 serenity prayer 嘅、 嗯， 叫做亦做咩咧？平安禱文、寧靜禱文。佢、 嗯、 個意思就係、是主啊，嗰成句嘢係主啊，求你賜俾我一個寧靜嘅心、平靜嘅心、 嗯， 去接受一啲改變唔到嘅事， 嗯、 勇氣去改變一啲可以改變到嘅、 嗯。 而最後咧就係、是、個智慧，知道個分別喺邊、 嗯 嗯。究竟？其實唔係，即係正觀唔係佛系嘅，正觀唔係話坐喺度乜都唔做啊。 嗯， 正觀唔係話好被動啊。 嗯， 好隨遇，即係嗰啲叫逆來順受添。有啲人覺得係、 嗯， 而係你正定咗落嚟，睇到究竟啊，我下一步最好，仲有最，我哋用好壞嘅好多時、 嗯， 最善巧、最合適、最 skillful 啦， 係 啦嘅選擇係點樣咯？係啦。咁如果真係去到一個位，你又真係感受過。各知過係其實都冇辦法可以改變嘅話，咁、 嗯、 如果你唔接受，可能你咪就係不停咁經歷一啲困擾、 嗯、 一啲苦痛咯。咁、 嗯、 點解唔接受咧？ 都係我話呢個高深咧，都係因為接受真係聽得明嘅，但係你真係身體力行咧係唔容易、 嗯。 例如好似家教家長咁樣啦， 嗯、 即係我個小朋友佢讀唔到書。其實呢件事咧對佢嚟講 好難接受， 佢仲可能會諗，唔係佢讀書方法有問題啫，定係唔夠努力啫？你明唔明啊？即係跟住就會谷你努力啊，跟住去補習啊，即係類似呢啲，但係好可能就算以翻一個即係話即係 multi talents 即係嗰個情況，咁佢可能真係有其他嘅 talents， 而嗰個 talents 唔係喺嗰度噶嘛，係咯，咁要佢接受啊，真係好難，我都喺度諗緊。如果正觀係可以幫到佢能夠接受多啲、嗯，因為你頭先都講第三個 level 就係個 acceptance 啊嘛，咁、 嗯、 係我覺得係解決咗好多人生嘅 issues 嘅。 係啊，係啊。而當然呢個就係最困難嗰一樣嘢啦，可以話。 嗯， 係啊。 但其實我覺得好多家長咧，嗱，冇話要去俾錢或者俾時間去上呢個正觀課程啦，就係、是、呢張貓字啦，呢七個望一望，其實。都真係應該要獲益良多啊！其實好多一啲關鍵嘅頭先講過嘅一啲態度咧，好似阿 Mill 所講咧，雖然我哋做好多呢啲嘅功夫，好似係想幫緊啲小朋友或者啲學生，其實再褪翻上一層就係嗰班家長或者老師，如果佢可以有呢一種唔一樣嘅態度去再接觸翻同一班學生，其實成個果效又會係另一番景象咯。譬如頭先講強唔強求啊，即係喺香港讀書個氣氛，大家都知道會比較緊張啲啦。好似阿 Muse 話齋，好難，可能比較難做到唔強求啦。放唔放下呢啲，哇！成績好緊要噶嘛，講升學咁樣。咁我覺得呢啲都真係好值得佢哋去思考。 雖然嗱，我突然間咁樣諗啦，雖然咧嗰、那個八日課程其實係俾老師啊嘛。所以頭先我喺度講得啱，即係我哋唔係一個宣傳，係因為喂你都冇得上，即係好似我咁，我都好想上，都冇得上。係啦嘅，因為我喺度諗緊咧，頭先所講呢啲咁樣嘅態度咧，其實係家長好需要。 嗯， 即係我自己咁樣諗咧，因為尤其是而家好多時學校咧都。即係你當咗家長係 customer， 而家長自己又當咗自己係 customer， 係啊， 即係嗰個情況咧，咁所以佢哋覺得係 serve 緊佢啊，係 啊， 咁所以某程度上佢係主導緊可能某啲嘅政策啦，或者甚至乎老師或者某啲嘅生態噶嘛，喺個學校裏邊， 嗯， 咁其實佢需要呢一批喎， 有冇嘅咧？有冇 mindfulness parenting？ 有好多 mindful parenting program， 最主要都係由一個叫 Susan Boyle 嘅 professor 啦、嗯，就係一個心理學家啦，佢。研發嘅咁啊，其實佢而家香港都教緊啲 trainer course 嘅，喺呢幾個禮拜都係做緊嘅。咁、 嗯、 所以香港都係有唔少呢啲課程嘅。 咁、嗯、我覺得好需要。 係啊，但係又係嗰句咯。頭先阿 Virgo 話，其實望一望嗰啲紙，嗰七個態度，其實可能都得益。但係其實嗰啲都係啲阿媽係女人嘢啫。係 嘅、啊，其實係嘅。 係啊，你去翻頭先阿 Mills 講嗰個 problem solving， 其實。都不是真的要解決個問題的很多嘢，係、 嗯、 啊，你冇乜幫助。 不過咧，就係、是、我覺得阿媽係女人嘢咧，係呢啲嘢咧，係其實最難的。 係啊， 係即係就講真就係等於 你越簡單的越難，即係例如，喂，你不如接受咗嗱，我先唔好講教先，不如你接受咗自己嘅身體係咁就係咁啦。你諗下都難到不得了嘅。 係。 係咪？ 係啊， 係。即係基本上。 其實某程度上講真，我哋嗰啲諮詢工作其實都係做緊呢啲嘢。 嗯。 冇辦法嘅喎，真係我哋有時評估咗學生有啲咩情況。就是要講的嘛，事實就是這樣，真的要令到接受。那我估我又收回剛才那句，上堂真的有用的，就是有人去教或者引導我們去接受，就好像就算我們很簡單一句話，告訴我家長聽個小朋友有些什麼情況，有些什麼 SEN 的情況，可能一個老師講跟我們講，可能在個語氣啊引導上有些不一樣，其實那個接受程度又已經有些差異了。 嗯， 是 的。所以我哋嗰個課程咧，真係唔係講嘅，唔係靠 teaching， 唔係靠話我哋嗰啲我叫 didactic 呢個字，係唔係教個 direct instruction 嘅，係啊，係 experiential， 係靠感受咯。好多嘢咧，你睇字睇書咧，當然你可以明白啦，喺一個 cognitive 嘅 level 啦，認知嘅層面上邊啦。但係點解會令到你會提翻自己提醒自己啦，首先，或者係會真係面對自己嘅小朋友，面對自己學生嘅時候，可以去到正觀嘅態度咧，真係你嗰個經歷。 其實我覺得正觀正最好嘅咧，就係佢其實 address 緊感受，唔係認，即係感受嗰部分， 嗯， 唔係認知嗰部分， 係。 其實你諗下，類似呢啲，如果你喺度教學嘅話咧，喂，大家要放下，有啲咩開心 講好易咧， 即係諗下對方一定話喂。就知啦，即係你話呢排成日都會咁樣講噶嘛，所以其實喺認知層面咧，好多人都會知道或者點樣嘅情況。其實最需要 handle 嘅就係佢喺個 feeling 或者 emotion 嘅層面嗰度，究竟佢係咪真係呢一樣嘢？佢係真係可以做到咧？最簡單個情況，喂，健康係好重要㗎。係呢一個又大家一定會識㗎啦。但係有幾一個係真係時時刻刻都handle 緊自己嘅健康咧， 要融入生活態度。 係啊， 即係我哋花時間真係講咗三集關於 mindfulness， 我希望都真係觀眾或者聽眾咧係好知道嗰個嘅重要性，因為呢個 area 實在我哋以前係太少涉獵同埋太少關顧。 係， 而家有一個 tools 係真係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得益咯，即係認識呢一樣， 真係正嘢嚟嘅。 係咯。好，咁啊，今日我哋嘅論盡家教學咧，就到呢度為止。咁我哋就一於下次再同大家見面。OK， 好，再見，拜拜。 拜拜。